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就俾佢探测到，原来只就算南北两极以外咧，都俾佢揾到有啲即系嗰个地下咧有啲水嘅迹象，但系主要喺南北两极多啲。咁呢个咧令到科学家非常之振奋啊！特别系我哋所讲嘅重返月球呢个主题咧，因为即系虽然个量系好少，即系如果以一个星球嚟讲啊，即系同地球比，简直系干到仲干嘅沙漠啦。如果你平均嚟计系嘛，但系如果对我哋人嚟讲，我哋派一百几廿人甚至一千几百人上去，都有排饮噶啦嘛。係嘛，即係另一回事嚟㗎嘛。咁所以呢，一有咗呢個消息呢，即係亦都令到好多人就話，嘩，咁重返月球呢就唔再係一個即係完全不可及嘅夢想，即係特別係建立一個月球基地，即係 moon base 呢樣嘢係嘛。咁樣呢就開礦呢樣嘢呢，上次都解釋過啦，記唔記得，我話嗰個叫電磁軌道炮，電磁炮或者 electromagnetic cannon 或者 railgun， 咁佢就係、即係好似嗰啲懸浮汽車嗰啲磁浮啊，磁浮火車一樣嘅原理係嘛？咁佢根本都完全唔使掂住嗰個軌道嘅，佢已經浮起上嚟嘅，但係佢可以咧就加速，最後加速到一個好高嘅速度，咁佢咧可以射一個咁嘅平台咁樣斜斜地嘅，直情就一路射就射出太空。咁因為喺月球表面咧係冇空氣，係啦，嗰、那個劇烈嘅摩擦生熱啊，咁樣噶嘛，係嘛？就嗰個阻力啊冇咗啊嘛，咁而且月球上面嗰、那個引力又只係地球嘅六分之一啊嘛，係嘛？咁所以即係樣樣都著數嘅。 咁但係佢係開礦，即係開礦。 嗱，佢開礦咧，所以就有一個諗法啦。其實喺月球上面開礦咧，就可以將個礦咧就係咁樣射翻去地球軌道。咁喺地球度咧，我哋就要真係啦，要喺嗰個地球嘅軌道咧，就要建立一個太空站咧、就嚟去接收呢啲礦物啦。就咧、如果唔係咧，佢就即係跌咗落去大氣層。咁當然啦、如果你唔係太大嚿都唔緊要嘅，咁啊變咗流星，人造流星，即係喺大氣層嗰度摩擦燒毀啦，係嘛？咁但係我哋梗係唔想啦，咁辛苦做，咁咧就會話好多其實科學家包括一啲工程師啦、就已經係諗過曬設計過曬計過曬數。嗱、如果我喺軌道度咧，其實等於一個月球上面，即係等於美式棒球嗰啲啊，一個投手，即係即係呢個投球，死啦！我唔熟美式棒球啊，唔好亂咁扮。咁嗰個咧就接波咁樣嚇，即係咁咧就於是就喺個軌道做咧，就做個手物，做個網，就嚟去攔截呢啲礦物。 但我聽咧覺得仲危險啊！我覺得呢啲咧，你攞嚟做武器咪仲危險。 唔係，就睇你幾大咯。 射啲咩嘢？ 唔係一般嚟講咧，睇你幾大。都我頭先講過啦，就係話除非你好大啫，如果唔係咧就算你睇下啦，美國太空實驗室啊嗰啲咁樣咧，即係嗰陣時講緊70年代啦，佢後嚟都跌翻落嚟噶，但係跌翻落嚟大部分都喺大氣層入面係燒毀噶。 但係嗰啲人咧，佢哋譬如話射啲咩核彈嗰啲咧，射啲飛彈咧，佢哋咪可以抵抗得到個空氣個大氣層。 冇錯，但係因為個問題，佢唔係咪由咁遠射埋嚟咧，嗰、個速度冇咁高嘅。即係佢計算過佢嗰個拋物線型嗰、那個，即係佢有一部分係 suborbital， 但係佢回歸嗰陣時咧， 應該做唔到個歸 就唔係佢唔係啊，所以如果你話核彈嚟講咧，其實都唔緊要噶，佢亦都唔需要係真係落到地面爆噶嘛，我哋都知道啦。你根本喺十幾公里嗰度爆係最殺傷力大噶嘛，呢、這個常識嚟啦，我哋知嘛，所有核彈都唔喺地面爆噶嘛，喺半空爆噶嘛，因為佢實在太勁啦。佢勁到喺地面爆仲嘥啊！你明唔明啊？佢喺半空十幾公里爆咧，你成個城市已經散曬啦，係嘛？所以核彈唔喺地面爆啊，從來都嚇、好啦，唔好扯得太遠啦，咪真係就再講多3、5、7日都講唔完啦，真係實在太多嘢講啊！唔係，我哋想講咧就係話呢個跟住落嚟，我哋要講個題目咧。就同呢個係好有關係嘅，但係未講之前咧，我都想講少少關於呢個月球基地或者甚至後嚟月球同地球啊，產生摩擦啊，呢啲科幻嘅創作，咁啊好多嘅，咁咧我就列舉咗幾個啦嚇，就因為首先我哋原本咧太空探險咧一個原則咧就係和平啊嘛。非軍事化嘛，不過呢樣嘢呢其實即係非常之可悲啦，可惜呢其實已經慢慢被侵蝕啦、即係而家美國啊、俄羅斯啊、中國啊咁樣呢，其實佢哋已經完全係預備打一場太空戰爭㗎啦、 啊，太空戰爭咧就係唔係有人嘅啊，唔係好似呢個詹姆士邦嗰套咩 Moonraker 咁嗰啲太空人喺上面你打我打你咁樣嘅，唔係嘅，而係全部就係衛星對衛星， 嗯， 飛彈對飛彈嗰啲啊，咁其實但係都非常之可怖嘅，因為其實大家都已經試探嗰啲殺手衛星啊，即係話咧你有一個軍事衛星喺嗰度咧。其實我呢早如果俾我知道你嘅位置呢，我亦都射一個衛星，但之前呢就大家唔同軌道嘅，咁，於是就唔相干啦。但係如果真係大戰爆發啦，咁，樣呢其實就大家你就及住我及住你呢，我就將我原先有一個衛星呢，我就會將佢改變個軌道呢，就移埋去你嗰度，然後喺你嗰啲到接近你嗰陣時呢，就原來佢入面有炸彈嘅，引爆，咁就同歸於盡囉。呢啲叫做 killer satellite 嘛，呢種技術其實已經有咗幾十年㗎喇，起碼超過三四十年㗎喇。咁但係大家已經係到互相秘密嚟去試驗呢，已經都試驗咗幾十年㗎喇。 未正式用過。 咁暫時未，因為如果係就係一個國際已經第三次世界大戰啦，如果咁樣係咪佢咪自己搵自己嚟試囉。我射個 A 上去，然後再射個 B 上去，然後 B 而去 A 度炸咗嗰啲咯，嗰啲咪試過曬啦，試過曬，我肯定美國、俄羅斯、中國全部試過曬噶啦，已經係 proven 噶啦，呢個 technology 係嘛？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大戰咧，即係除咗信息戰之外咧，一個就是太空戰，係一定帶上嚟噶啦。所以呢樣係完全違反聯合國嚇，當其時我上次都介紹過啦，1967年所簽署嘅外太空條約叫做 The Outer Space Treaty。好啦，咁但係呢就我想講返呢嗰，那個67年呢，但係早喺1955年，其實即係我出世嗰年呢，我嘅偶像係咪科幻大師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呢已經寫咗一本書叫做地球光，叫做 Earth Light， 咁，樣呢入面就係講原來月球已經係一個好發達嘅殖民地，咁，但係呢就呢個殖民地呢就同地球唔啱呀，咁最後呢就帶上嚟地球就派出兵呀，就要降服呢啲咁樣嘅叛變嘅月球上嘅人啊，月球殖民地嘅人，咁樣咧就喺月球嘅軌道上面打咗一場大仗。咁佢亦都咧當時啊，克拉克就好勁嘅，佢亦都諗到話，佢又唔係用激光，激光都有用嘅，但係最勁嘅就粒子速武器，係一啲即係非常之高能嘅粒子流嘅咧。粒子流咧，正佢差唔多就係，譬如我係一啲物質嚟嘅，但係我就融咗佢變成一個好高温嘅。一個物體啊，就一個射上去啊，咁你嗰個太空船咧，俾佢一射中咧，就實死冇生噶啦咁。咁呢個就叫 Earth Light 咧，好出名啊，1955年啊，唔好唔記得啊。咁然之後咧，1957年咧，其實就係，我上次都好似介紹過嘅，就係海恩萊恩寫嘅一個短篇故事，叫做來自地球的威脅 The Menace from Earth 啊嘛。咁但係原來就唔係講打仗啊，原來就係講三角戀愛嘅，係啦。咁到後嚟就借咗喺我個故事《月電情緣》嗰度。咁但係《月電情緣》咧，我就唔係講三角戀愛啊，但係咧我就有講到即係嗰個女主角係嚟自地球嘅嚇，咁，所以咧就唔係個女 sorry 啊，個男主角嚟自地球，女主角咧就喺月球上面出生嘅。咁所以個女主角咧係冇可能跟個男主角咧係翻地球嘅。因為佢翻地球咧，佢個體重突然間會大咗六倍，咁佢點可以抵受得到啫？咁所以咧，咁呢個男主角同個女主角就係網上結緣嘅，談戀愛嘅。咁但係個男主角去月球探佢，但係探完佢就死啦。咁點咧？因為佢又唔想留喺月球喎，因為佢嘅事業就喺地球喎，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咧，佢係諗掂咗一條橋咧，就係話一齊去火星嘅。咁呢個就係我喺個故事入面嘅答案啦。咁但係我最重要就係話入面我就借咗1957年嘅呢個古仔入面嘅月球入上面嘅人力飛行啊，記唔記得啊？我上次介紹過，就可以實現人類千百年嚟嘅夢想，就叫插翼能飛啦。唉，即係本來就係插翼難飛嘅，但係而家插翼能飛啦。因為我哋嘅體重就只係得六分一，但係我哋嘅力量呢就一樣嘅，冇錯啦，就係咁啦。咁就用咗喺我成而家講，都成廿年前啦。呢個故仔啊，真係有廿年啦，就係《月電情緣》嗰度啦嚇。好啦，咁但係咧，海恩萊恩咧，其實仲有一個好出名故仔咧，佢臨尾都係講月球同地球打仗嘅，啊，就係話月球嘅殖民地咧，後嚟想獨立，地球唔俾佢獨立。咁但係其實佢最精彩嘅咧，就唔係呢個故事嘅呢部分，呢部分係下半部嘅，就係，是，前半部。就係講月球上面一個電腦醒嘅經過，咁所以好有趣嘅呢本小說呢，我覺得好精彩，但係佢有一個好嚴重嘅瑕疵，就係佢上半部同下半部呢就好似唔係好拉更咁嘅。雖然下半部呢都有講嗰個電腦點樣幫月球 係打贏呢場仗。咁啊，但係咧，佢前半部講嗰個電腦醒好精彩，所以呢本小説咧亦都有中文譯嘅啦。佢頭先講咧，大部分都有中文譯本啊，就叫做《月亮》。嗱，呢個咧真係因為海恩萊恩都死咗啦嚇，冇人問過佢啦。佢話英文叫 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嗱 ，mistress 呢個字就麻煩啦 ，mistress 可以解班主任，可以解情婦，亦都可以解小姐都得喎。嚇、啊！咁死啦 ，harsh 咧，我哋一般亦做嚴峻啦、嚴厲啦，係嘛 ？harsh 係嘛？冇所謂，呢、這個字又唔難譯啦。mistress 呢個字咧，就所以有人譯做月亮是位嚴峻的情婦，有人譯做月亮是位嚴峻的少女。嗱、啊，我已經我係大學嗰陣時睇嘅呢本小説，但我其實睇完我都唔知應該譯做乜。因為任你理解都得㗎，咁但係呢本1966年嘅著作咧就真係經典啦。因為我係到今時今日為止啊，我都係睇過咧，係描寫一個電腦醒係嘅過程咧係最真實嘅嚇、如果你話另一個咧類似嘅就係咩咧？就係、是、超人類卓比，大概幾年前咪有套科幻電影嘅、啊，有冇聽過啊？係啊 ，Chappie 啊嘛 ，Chappie 咧其實佢都嘗試描述一個機械人醒嘅過程嘅。啊，咁樣咧，但係好有趣添。嗰、那個機械人跌咗去惡人谷啊嘛，那個惡人谷即係有兩對都好似嗰啲黑幫嘅夫婦收養咗呢個機械人啊嘛。咁啊，開頭你覺得呢對黑幫夫婦咧就真係好得人驚嘅，殺人眨眼咁滯嘅，好似，但係其實原來佢係心地善良嘅，即係惡人谷，好似呢、這個咩嘅嗰度叫咩話？小魚兒同埋呢個花無缺嗰度叫咩？唔記得咗啦即係古龍嗰套啦。 絕代雙驕。 啊好嘢 ,Jabby, 即係好似呢就係、是、機械人嘅絕代雙驕。係係由惡人谷入面嘅人養大嘅機械人好過癮嘅。咁但係都係唔及得呢套1966年咁好。咁然之後仲有一個都好有趣嘅呢就係1988年呢一個本來係寫科普嘅即係差唔多係我行家嘅一個英國嘅作家叫 John Gribbin 呢 ,Gribbin, G-R-I-B-B-I-N。John Gribbin 咧，佢同另一個人咧就合寫咗一本小説，叫做《Double Planet》嚇。《Double Planet》其實就係指地球同月球嘅，但係佢入面有一個好精彩嘅意念就係咩咧？佢就因為月球咧真係最缺最缺嘅咧，就係嗰啲即係我講過氫啦嚇，氫氣係好缺啊嘛，或者我哋叫做啲揮發性嘅物質啊，叫 volatiles 嚇，咁樣即係特別係水啊，其他嘢啦，好多嘢啦。咁佢又諗到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佢就係將一個碎星咧。改道，然後令個彗星撞落去個月球度。咁但係當然喺嗰段時間呢所有人都要撤離㗎喇。咁而且呢可能要撤離100多年。然後等佢啲嘢安頓晒啦先返去。咁但係100多年之後呢即係當個彗星阻埋去翻天覆地啦搞到一大輪之後呢月球就會有一個大氣層。咁佢真係搵人計過㗎喎唔係亂講㗎喎。佢話呢個大氣層呢其實係唔維持得好耐嘅。幾千年左右呢就會消散㗎喇。咁但係喺自然界嚟講幾千年有鬼用咩係咪但係對於人類嚟講喂幾千年夠曬用啦幾千年後我再諗辦法啦係咪呀係咪即係其實嗰啲話原來我哋將一個咁樣嘅含有豐富嘅呢啲 volatiles 嘅 comet 撞落去月球呢係真係可以令到月球有個大氣層出嚟喎一個臨時嘅大氣層喎。嘩呢、這個構思真係係咪冇一定呀、啊好啦，咁另外咧就要介紹咧就係2009年嘅一套電影啦。今次就係、是、嗱，你近好多啦。其實大家呢個隨時可以揾到嘅，就咁叫 Moon 月球。咁樣咧，其實成套電影係一個人做曬嘅。嗱，咁你話覺得悶唔悶咧，就睇下你啦嚇、啊。我就唔覺得悶啦，但係我唔係因為我唔係太喜歡呢套電影，我唔係因為佢覺得佢悶，我係覺得咧其實佢嗰條橋係唔成立嘅。咁啊就不過呢就我有個好朋友啦、啊、Pegasus 啦佢係大力推薦而且佢借埋隻碟俾我睇啊咁啊所以後嚟聽見我嘅評語呢佢又好唔 like 啦係咪因為佢好鍾意呢套戲㗎嘛咁但係呢即係我長情唔講啦因為冇咁多時間啦但係佢臨尾呢有趣嘅佢亦都可能係電影入面呢係唯一一次係講喺月球頭先我講嗰個磁力炮就係、是、佢原來喺月球上面就開採咁但佢又唔係講佢開採一般嘅礦物佢開採嗰啲叫做氦三呢種元素 ,Helium-3, 而 Helium-3 呢就係作為一個核聚變嘅原料嚟㗎、啊、即係 Nuclear Fusion, 咁佢喺月球上面開採有間公司嘅咁樣呢但佢每次開採咗呢佢就唔使用太空船送返去嘅就係、是、用我頭先嘅方法啦 就是用呢個所謂或者叫磁力炮啦、即係 electromagnetic cannon 咧，就射出去太空，然後就射翻去地球應該話，然後地球嗰度接收咁樣。咁當然咧，臨到尾咧，大話西遊就咧唔好拗啦。後嚟咧個磁力炮本應就唔載得人，因為其實佢嗰個加速度都好大。咁但係佢身邊咧，好似咧個男主角就匿咗喺個磁力炮度翻咗地球咁樣嘅。不過始終佢都係咩嘅嗱，即係我又要唔知要計數啦。因為磁力炮同一般嘅炮咧，確實有啲唔同啊。嗱，一般嘅炮就係點啊？炮彈第一下砰，嗰、那個炮彈嘅速度係最高噶嘛， 最高嘅， 即以後只會慢慢減嘅啫嘛，係嘛？嗱，火箭亦都係噶，火箭發射嗰陣時啊，唔係火箭啱相反 ，sorry， 係你講啦，火箭啱相反噶嘛。發射嘅時期唔係最高肯定，但係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嘛，係嘛？咁但係咧，磁力炮咧其實就似火箭，就唔似炮嚇，佢、都係慢慢加速嘅。但係其實我唔知佢呢個加速臨到話要離開啊，要進入軌道咧，其實嗰個加速度咧係唔係人體可以抵受得到咧？我就唔知啦，冇計個數嚇。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嗰套電影2009年嘅 Moon 咧，亦都係極力推薦大家睇一睇嘅。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就講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太空城市同埋太空升降機。